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陕西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本来啊，专业厨师和业余厨师还有一个就是在味儿上，其实他们应该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哦， 但是现在你发现 现在咱不能说人家厨师不行啊，就是任何行业都有干得好的和干得不好的。但是现在因为有好多合成调料，比如说咱家蒸一个什么清蒸一什么鱼，咱俩如果是材料差不多，我呢又把这个蒸的这个火候呢掌握的相对可以点，到最后一步你也用蒸鱼豉油，我也用蒸鱼豉油，那可不就是没区别吗？ 对吧？ 对，就是说你看啊，现在有一最大的特点就是业余厨师放很多种组合调料， 哎， 我专业厨师呢放的特别少。 对， 那么这个翻译过来也是陕西菜的一大特征。 嗯， 什么特征呢？叫做主味突出。 哎， 那么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很多，比如你做个菜有很多复合味儿，但是你必须突出这个菜主味儿是什么。 哎， 比如说酸甜苦辣咸，假如啊这个方位你看过去人家数到过酸甜苦辣咸，那第一个字说的哪个字啊？ 酸。 比如我第一个字说的酸，那翻译过来这是第一主味。 哦， 那么我要吃这个菜的时候一定要尝出我这菜头一个感觉，我这菜是以酸为主的。 哦， 现在那个东西反正 不按这牌了， 不按这牌了， 是吧？ 为什么呀？因为没有几个真正懂美食的， 哎， 所以你有时候你感觉，哎，怎么这个专业的还不如业余的好呢？ 对， 是因为现在食品工业发展进步了。 哎，还真是。对， 他而专业厨师呢，他因为按他的规范来说，就是说我要做什么菜，一定要把我主味给提出来。 对。 那么业余的呢，他并不这样想啊。业余的他就说，嘿，我就是这放点那放点，最后反正一个。没尝过吧？ 复合味儿 没尝过吧？这还挺好 啊。 所以这就刚才我说的变五味 啊， 名食材变五味，分生熟。 对，你看 这个作为一个厨师来说，你要把这几样做到了，真是很难，不容易。 所以得努力啊！你看现在好多的那个咱们专业的厨师都有职业资格证了，您也几级几级那儿写着，好多时候做的真不如一些业余爱好者，我觉得这是有点打脸的事儿啊。 对，因为他什么呢？因为你看他那个专业厨师啊，他就是说明白一个我要突出这个本味，而业余厨师他也没这个概念。 对， 另外一个关键还有一个问题，你在哪儿？就是所有吃客。那不说吗？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儿。 对， 不知道什么应该是头等味道。 嗯， 所以就跟现在小孩似的，什么顶级辣， 嗯， 什么顶级麻，反正就是说你吃完了最后什么味儿啊？其实 不知道。 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原料的主味儿，它突出不出来。 对，就是刺激的一种味儿，但是什么味儿好吃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呢，这是一个特点，就是叫主味突出，是那个过去讲陕西菜的一个特点，也是尊崇古人的观点。 嗯，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香味突出。你看过去讲啊，说那个什么叫， 是说到油辣子了，是吧？ 对，说就跟过去说了，说一个人炒完菜不用尝，拿鼻子一闻就知道这个菜行不行。 还真是。你像我，我有一天 啊， 我当然不是说我自己水平高啊，我就说我那天用了点好原料，我不是专门买了点人家云南那边的产的松茸的干儿，就干的松茸，然后我在家我又花了点钱买了一只挺好的鸡，买了半只，没买一只，因为我一人吃不了，我在家就做了一个松茸炖鸡。我早晨呢9点多我就把那鸡就炖上了，还有松茸给搁里头了，啥都没搁别的，就搁了一点姜，然后就是 非常好， 就是抓了一把 一把松茸，哎，现在想想有点心疼啊，抓了一把松茸， 搁了三四片就够了， 搁到里头了，为了自己嘛，是吧？下料就实在一点。然后啊，我就因为他就一直就孤独呗，我就去健身房了。等我一个多小时、俩小时健身回来的时候，一直小火炖，我就这你在屋里啊，刚开始炖你不觉得，你一开门从外边的环境进到这个屋，哎呀，那个满屋飘香啊，就像刚才刘老师刚才说的，你还没吃这个菜呢，你先被那个味儿啊就给你俘虏了，你就觉得哎呀，这个钱花的值，是吧？但什么都不搁，最后出来以后就撒了点盐， 对， 哎呀，非常像，就是鸡好松茸好，哎呀，这不用， 你只需要一点点盐就可以了， 哎，太棒了啊，刘老师。 对，反正那次啊，我看有一个人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嗯， 就说他说他因为他的上一代也是搞厨师的， 哦，世家 啊，对，世家，他是这么形容他前辈的，他说他的前辈，嗯，这个菜碗这儿从他眼前一过， 嗯， 就知道盐用多了还是用少了， 我这么厉害， 他是这么说的，能不能有几个能达到的，咱不知道， 一看就知道。 一闻就知道， 一闻就能知道咸不咸。 对， 啊，这个是怎么？这按我们心理学里，您这叫联觉了，您这个太厉害了。 因为这个所有的食材，它投入盐以后， 嗯， 体现出来的味道都会有变化。 哦，真的？ 对，就是这肉要咸了，其实有时候你闻你会闻出来的。 啊，真的吗？真的闻出来，因为我头一回就是刘老师说完这，我才有这概念，说能闻出来咸了。你要说闻出来今儿过火， 闻咸淡， 哦， 对， 这个厉害。 对，这个因为昨天啊，就是说昨天我 您就闻出来了。 昨天我去别的地方，完了给人家也有一个考试， 嗯， 完了我去给人评了一下菜，完了后来完了我就拿着菜拿起来就闻了闻。啊，因为凉菜嘛， 嗯， 凉菜这个季节哈，你再不停的吃凉菜，确实是 胃受不了 啊， 嗯， 完了，后来我就闻了闻，哎，我说这个杨老师，您闻能把这菜闻出来吗？ 嗯， 口味， 嗯， 我说这个菜它本味它就是一个咸鲜味儿，咸鲜味儿加上点什么香椿苗啊，配着点香油啊，那么还有点豆腐丝儿，它叫香椿苗拌豆腐丝儿嘛， 嗯，啊，哦，明白了 啊，你这个。油的味道，香油这不用说了，油多少你闻能闻出来， 嗯， 对吧？完了加上盐，豆腐丝配盐还要配香椿苗，以后出来的味，尤其是香椿苗，盐多和盐少，时间长时间短，出来味绝对是不一样的。 哦， 你回去你自个儿可以试试，就香椿苗加盐，这，嗯，非常简单的事， 嗯， 你今晚回家可以试试。 好的，所以您就闻出来了啊， 就是这个菜的咸淡，当然说舌头去尝肯定会更 准确， 更准确， 啊， 这是没有非议的啊， 嗯， 无可非议的，但是呢闻咸淡是可以的，尤其是在热菜过程当中， 哦， 这菜热的时候温度越高，它的气味挥发性越强，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判别自然就会越准确，嗯， 杨老师这么严谨的人要说能闻出来，我100%就信了。真的，杨老师一般在他不太确定的时候， 谢谢 他都会说，哎呀，这个我不太确定，我不知道，他一般收着说，这回这么淡定的，就这么笃定的说这事，那这事我信了。 后来我说了，这接近于专业美食家的水平。 对，杨老师那就专业美食家呀。 对，啊， 肯定的。 后来我说了，以后考到底是不是美食家 不长，对吧？以后所有菜评菜的时候，下次就开始啊， 这个， 全闻，先拿一道菜让他们闻哪个盐最多。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你现在手请一次，吃喝玩乐大搜索，陕西菜。 以后所有菜评菜的时候，下次就开始啊， 这个 全闻，先拿一道菜让他们闻哪个盐最多啊。 这个事儿咱们说啊，说原来那个咱们讲那烹饪史，讲那个一饮的时候 啊， 不是讲那分这个水吗？ 对， 是一饮吧？是讲水吧？ 是那个谁一牙。 一牙一牙， 就是那个江中水， 啊， 江上水，江下水， 对 吧？ 能分出哪儿的水来？ 这个后来他们也说，这个稍微也是有点水，对吧？那个特别逗，我看高晓松前两天在那个他那节目里就说到这事儿了，就说，啊，这个美食家是不是吹？ 他说我给你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咱现在说这录咱们现在不是录节目，说录音，说我呀，我录这音啊，我就喜欢用这核电发出来的电录的这音，为什么呀？因为水电录出来的声音太柔，风电录出来的太干，火电录出来的太燥，就只有核电的这个特棒。你说是？我想想，哎，和这个什么江苏水电。感觉有点像是吧， 对，可能那个电产生的磁场不一样，有道理的 啊。真的吗？ 那你想想啊，那各种发电的水平不一样，那个电产生的磁场你想能一样吗？ 对，就是咱们就这么分析吧。他就是 这个，我来的时候我插你一下身上啊。我来的时候我跟刘老师啊就说啊，就说讲那个就是我们俩商量，就是说今天讲什么怎么讲啊，这思路的时候我们俩碰的时候在车上啊，后来我跟刘老师说啊，我说啊，你啊也不用说非得说最后给他一个结论，因为好些事儿咱们说历史这东西是好几千年的事儿， 嗯， 你知道当时怎么样啊， 对， 说当时咱甭说几千年，当时慈禧太后吃了什么东西，他到底说没说这话你知道吗？你 不 知道， 嗯， 是吧，你不知道。那咱们可能说现在好些事都基于现在今人的一些推测， 嗯， 一些个猜想，那可能咱说了现在没准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我们认识不了的东西， 嗯， 那可能呢突然有一天咱们考古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发现古墓，是吧，完了就把咱们现在的这种 推翻了， 全都推翻了，颠覆了，很有可能会这样。 好，明白了，这事儿咱就不争论了啊，因为咱只能说以我们自己的现在的能力判断，咱们判断不出来。 对 对, 对, 对， 但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可以， 人家有可能确实能听出这个火电这录出来的音和这风电发出来的这个电录出来的音不一样，包括咱也得承认，万一人家确实有的那种顶级舌头，按刘老师说的。这江中水江下水这确实能尝出来啊，咱不能否认啊。 对，因为它是根据那里边的沙子的多少， 哎， 直接根据水的纯度的多少来判断江上江中江下，它是这么判断的。 哦，不是纯的喝那水的味儿。 不是说光喝，它其实从视觉上还能看呢。 哦。那你要这么说，它就合理了， 啊， 是吧？ 它是根据那个里边，你看，因为江 泥沙量的多少， 泥沙量多少，哦，判断这事儿是不是？ 所以它不是喝的，它也是骗人。 对，不是它因为那个含沙量的多少决定口的那个质感不一样， 哦， 是有区别的。 哦，明白了，嗯。 完了以后呢，那个香味也是，他说香味突出，那呢，他那香味突出怎么体现啊？你看，一个你比如到那个陕西， 嗯， 喝香菜的特多 啊，对。 你看，包括我们北方都割香菜的特多。后来我说了，香菜本身不是中国货。 嗯， 那么就是胡随。那么胡随顺着丝绸之路来，先到哪儿啊？也得 先 到 人那儿。 先到西安。 嗯， 对，先到那儿，所以人家用的香菜特别多。 嗯， 另外呢，它体现香的，他说还有什么呢？一个辣椒。你看各地儿都吃辣椒， 对， 但是你看陕西辣椒那个香， 油泼辣的， 油泼辣的 真香， 是吧？它不是说让你感觉什么特辣呀、特燥啊， 嗯， 但你第一感觉是个香字儿。 对， 所以他就说了，干辣椒经过油炼，体现出来的叫做香辣，叫做辣而不烈， 嗯。对。 那么另外呢，他你看他还特别爱看酸的东西。 嗯。 因为为什么放酸的东西？中国古代他不说了吗？人家叫历史悠久。那么中国古代讲究就是说咱们的基本味型。 嗯。 什么味型啊？ 一个酸一个咸嘛。 对呀， 啊。是吧？ 就是咸酸嘛。 一个梅子一个盐，过去没有别的东西。 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你看他就把它什么呀？把它酸味儿，你看。也留下了， 嗯， 那么留下以后呢？现在当然我们用醋了，但是它醋也是经过油烹的， 嗯， 然后让它酸味减了，让它什么呀？醋味的那个 香味 突出。所以你看，第二个它也是用的香， 嗯， 第三个你看它那边也用花椒，那么花椒也是经过油的那个烹制， 嗯， 它也突出什么呀？让麻味减少，那么麻香。 对， 突出， 嗯， 那它也是用的香。另外包括我们经常用的什么？葱丝啊，姜米啊，姜丝啊，就这些东西也是经过跟油的炼制，那么也是突出了一个香。 嗯， 所以他就后来我说了，甭管是加的什么调料，最后它都是在油里经过历练。 哦， 后来我说了，最后体现一个香字儿。 对， 人家那个陕西菜说，我这个掌握的很好。 哎，对，你要是说这个，咱可真不跟人抬杠，就一个油泼辣子，别地儿你就弄不了，就是人家那个街上啊。有好多那种就是专门卖他们卖辣子的这种店，哎呦，经常会给你一块那个白馒头， 然后就让你蘸着人那油泼辣子你就吃。哎呦，我在那儿吃了人家好几块，就觉得实在是太好吃了，就是那个香字啊，让刚才刘老师这么一形容，真的就是你看的是给你㧟一大勺辣椒，你平时咱要没吃过，你会觉得哇，这不可以得给我辣死，你就吃吧，越吃越香，它一点都没有那么辣，就像你说它不那么燥，但是它那个味儿啊，哎呦，就无法形容，反正特别好吃啊。 对，所以人家说了，我这一个大特点就叫 香。 香 嗯 啊，其实刚才像孙涛你说那油泼辣子， 嗯， 咱们现在在家里啊， 自己泼 也可以泼，也可以做， 对。 但是呢，就是说做起来，咱实话说，确实是麻烦。 就他们啊，就是你看我那回是和熊丽一块儿回了他老家韩城，他老家韩城呢不是就出大红袍嘛， 对 对吧？ 对， 大红袍的一个重要产地。然后啊，我们就去了刚才我说的那专门卖油泼辣子的店，人家呢。到那儿，他有那种给你弄好的一罐一罐那种，你可以带。还有就是他们可能没有泼的那个辣椒面的那个东西啊，嗯、我不知道人家可能就叫辣子吧。然后熊丽的母亲人家就会弄，然后人就买了好多。他好像也有各种各样的类似咱们说的香型，就是这个是可能偏咸一点，这是巧克力味儿，这什么这我瞎说的啊，反正就有好多个味儿。熊丽的妈妈人家尝了一个，觉得哎。这个味儿好，然后就买了一部分回家，人家时不时的说自己拿油泼一下，怎么泼我就不懂了啊，在家做个油泼面之类，就是回大家可以上网上买那些它能包装的那个辣椒面，然后回家自己泼一下，怎么泼让杨老师说说。 这个其实是关键是在于它辣椒的品种， 嗯， 刚才像你说了这个就是它那大红袍啊辣椒什么的哈、啊、 嗯， 一定要也选那种啊就是皮儿肉厚的， 嗯， 那个干肉厚的辣椒，那个咱们首先在做的时候呢，先把这皮籽分开啊，皮和籽儿分开，然后籽儿呢您别扔啊，您也别扔，籽儿也是增香的，皮是变红的。然后呢，锅里啊就搁几滴油，就铁锅啊，它普通铁锅搁几滴油，然后把这辣椒啊放进去啊，小火啊煸炒，一定是煸炒。你煸炒过程当中，你就觉得这辣椒啊就一点儿点变 味儿。 出味儿了，特别呛鼻子辣眼睛，等这劲儿过去了，完了你就听那花椒那声音啊， 嗯， 哗啦哗啦响了，拿勺一颠呀、啊、哗啦哗啦响了， 哦，跟你们炸花生米那声儿似的，是不是 真是那样 啊， 哗啦哗啦响， 干松了， 干松了，把那点水气全得煸出去，一定小火慢煸啊，别火别急，火急就糊了， 嗯， 然后捞出来摊开了给晾凉了， 哦， 这个就辣椒就酥了，就脆了、哦、然后呢这传统就是拿刀子啊，给冲，给冲 碎 了，冲碎了。您在家呢，您就拿个加工机、粉碎机 啊，您在家里都有。 对，您就粉一下。 嗯， 粉的时候呢，别粉成太碎，粉太碎就变成辣椒面了。你要说做成辣椒面的也行，比如说你要做宫保鸡丁， 哎，上色。 煸鸡丁的时候，花椒、辣椒出味了，完了把鸡丁放进卧油煸炒香了以后，您把这个辣椒面放进去，稍微小火一煸，上色也非常好， 对， 炒菜也非常棒。 嗯， 那么您这儿做成颗粒以后呢，把它捞出来，捞出来以后呢，把刚才那籽儿啊混到一起，吃的时候烧点热油啊，咱弄点菜籽油啊，放点这个普通的色拉油啊，再放一点这个花生油啊，三合油。烧起来大概是六七成热，热油哗一泼啊，那里边可以搁点盐啊，你这比如说像咱们那油泼辣子里头可以会搁点盐的啊，完了热油一泼啊，一拿着筷子一搅和 OK 啊就可以了，主要在于泼的这一下、嗯、油温啊别太低了， 嗯， 你要太低了呢 香味激发不出来， 香味出不来，太高了呢又那什么 糊了。 我给您说一个稍微那什么点的，就是小窍门也好，还是那什么也好吧。油啊，您可以做的稍微温度高一点。 嗯， 泼进去以后呢，一扩拢的时候呢，您觉得温度高了，旁边是准备点香油。 嗯， 倒一点点香油， 哦、 温度立刻就会 降 降 温。 哎，而且还会增香。 哦，好厉害啊！ 你现在手轻一丝，吃喝玩乐大搜索。善起猜，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陕西菜，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陕西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过去讲啊，那个陕西菜有很多，那个每个菜系都有那个强项烹调方法。那陕西烹调方法，它给总结了这么几个，一个是烧、蒸、煨、炒、汆、炝。那么过去讲，因为它历史悠久，所以它保留了好多就是独有的历史烹调方法，它留下了。你看一个特简单，咱们讲过一个石烹， 嗯， 那个石烹啊，好多地儿都没了。他那儿后来咱们有一阵儿什么用雨花石啊什么那些石头，把那石头子加热了，完后把那些菜搁里边。 云南那边好多做这个菜， 啊、桑拿呀、 啊、 什么的那 对对对 那一套。其实这个呢就是历史石烹的痕迹嘛。那么陕西呢，包括后来的山西也有，就是那个石子馍。 石子馍、 啊，对，它这些东西都留下了，而且它经过什么十几年、二十几年应用，你看它那石子儿倍儿光倍儿溜。 对。跟雨花石是小时候买那个是吧？ 对，跟雨花石，后来就说了包浆，就跟咱们一说就跟包浆、 啊，全是油是吧？ 全是油 啊。 另外呢，还有一个，你看你到陕西，你看到陕西，陕西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甑糕，他们读成敬， 对， 就跟那天你说到那个哪儿博物馆， 对， 就是加拿大是吧？ 啊，多伦多的那个皇家 博 物 馆，那个字儿标准应该读成甑嘛，但是人家那个在陕西他就读成敬， 对、啊， 但是这种方法你发现真 是和咱那个甑糕是差不多的， 对，它是一样的嘛。 的 完了后，但是呢，说明什么问题？他到今天还用这个历史名词儿，实际上就是甑嘛、 嗯，对， 他今天还保留了，就说明他历史悠久，怎么体现呀、啊嗯？一个。历史上的石烹法今天你还能看得见， 嗯， 那么历史上的蒸的东西叫甑的东西你还能看得见， 嗯， 这是他那个能够反映他那个历史悠久。另外呢还有一个，他说他因为要保证那个制品的完整性，有人研究啊，就是陕西菜有很多菜就是保证，就跟刚才说那葫芦鸡那道理一样， 嗯， 葫芦鸡实际上告诉你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陕西菜的一大特点就是原料基本做成比较完整， 就是不太破坏它的形状。 对，不破坏形状，就是原始状态嘛。 啊， 这是它的特点之一。后来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是杨老师那个凉菜里边的技术，它不是有一个呛吗？实际上它什么技术呢？叫做温拌。 哦， 你看咱们拌菜的多，但是温拌你发现做的菜。并没有那么多。 对，天津有好多温拌的菜，什么温拌带子呀什么的，这个 海鲜类的， 哎、 就是， 这个大家可以能看得见，但是在咱们这边 少， 确实少。 对，咱一般就属凉拌。 嗯， 这个呢，就是相当于是讲的呢，就是那个陕西菜的那个特点。 嗯， 另外陕西菜还有一特点什么呀？它因为它不是历史悠久嘛，它把好多的菜，就跟你说了，你不知道有什么大菜，它把好多的菜都跟名人挂上钩。 走、哦， 这样呢。显得你看这个叫做什么，就叫历史符号。你看那个你到陕西吃过葫芦头吗？ 吃过。 吃过吧？ 吃过。 肯定吃过吧？ 吃过。 是因为现在这个葫芦头不是说光是大菜，你发现没有，在小吃里边都有这个。 都是小吃。 都是小吃。 好多人一提来都是小吃。 一提起来好像都跟小吃一样，但是在历史上人家曾经 是大菜。 大菜可以搁在里边。 啊、 那么葫芦头它跟谁搁在一块了呢？ 啊， 它给搁在那个孙思邈 哦， 那么有人研究啊，因为孙思邈不是药圣是吧？哈， 药王， 药王，他还不是一般的圣， 嗯、 他是药王。那么药王里边呢，有人研究孙思邈老家在哪儿啊？ 嗯， 老家是陕西的 哦， 老家陕西耀县的，活了100多。说那个当时也是，就是说，因为葫芦头呢，好多人要没吃过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嗯， 实际上就是肠子嘛。 对， 啊，就是那肠子，那个肠子有一个最大的毛病，你看，第一个不容易洗干净，因为有味儿。 对，盐醋搓洗法是不是？ 完后说那个当时啊，就是他是这么讲，那故事是这么编的，就是当时有一个人也做这个，他因为就是想做猪大肠，完后呢，当时呢可能那个味儿啊没有那么好。说呢，有一次孙思邈可能路过那儿以后啊，就尝了这以后，感觉确实 不行啊， 不行。那怎么办呢？因为孙思邈是研究医的嘛， 啊、 药圣嘛， 你来点药膳、 对 是吧？ 实际上，哎，你仔细研究，现在所有那个味儿重的，是不是加了很多那种调料？ 对，嗯， 就是那种药料。 对， 其实你仔细研究，一个这些药料都具有中医，你发现 药食同源嘛？ 对，而且现在好些买香料啊，就原来我们这儿有采购，就跟我说杨老师，你给我开这个东西，这东西我买不到啊。 紫草是不是 啊？对，你这儿跟你说过是吧？ 讲过，哎呦，也是发色剂 啊。 对， 说紫草说买不着，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去药房买，我说你去哪儿买，他说去调料市场买 啊， 调料市场没有，我去药房看看吧， 嗯， 药房有， 嗯， 中药房就有，因为这酒不是就刚才说了，做红油，我们炼红油的时候，或者酱肉的时候， 哎， 做发色剂用的。 好 啊， 嗯，对。另外呢，你他那个学医的呢，他就跟你说了好多我们今天的调料，药房有，你发现没有？ 对， 它叫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 嗯， 这是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搁到孙思邈身上啊， 嗯？ 他就是说孙思邈 药王嘛， 药王他懂得这个事儿，嗯，所以他干脆呢就把这些就是可以作为炖肉用的这些东西， 嗯， 加到这里边。还有一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因为过去讲丝绸之路，人家陕西是它的起点， 对， 所以你仔细研究研究，就是很多这些料都是通过丝绸之路来的， 嗯， 那些香料，所以翻译过来既是它这个香料的集散地，又加上孙思邈是一个药圣，所以他最后把故事编到孙思邈身上， 嗯，合理， 哎，合理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东西，为什么叫葫芦头呢？因为过去你看那个药，说那个一般学医的是不是都背个葫芦？ 对， 药葫芦， 丹药， 丹药葫芦，啊。所以后来呢，说孙思邈给他做了这么一个，所以后来他说了，我这叫葫芦头， 啊，还颇有些道家的感觉，是吧？ 对呀，啊。而且呢，现在那个葫芦头一演绎，那就多了，是不是？是不是有你吃的那里边？是不是有你吃的是海鲜葫芦头啊？ 还不是海鲜的，好像就是纯葫芦头。我吃那个， 是不是？你看现在他把那个就是演绎了以后，他就有的被配上海鲜葫芦头， 啊，鱿鱼的， 啊，鱿鱼的， 哦， 海参的， 嗯， 鸡肉的， 啊， 那么配成各种葫芦头。但是人家最后一总结，现在是不是当地的一个特别著名的？咱说是菜也好，小吃也好， 这还真是， 是吧？ 嗯。 但是这个特有名，最后。那我得有谁代言啊？ 嗯， 人家孙思邈代言了， 我们老孙家给代言了。 孙家，对，你老孙家代言， 啊，老孙家给代言了。 为什么起成葫芦头呢？那是跟医有关系。 哦，啊，哎呀，这个故事编得好啊！ 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一百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销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的，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你现在手请一次，吃喝玩乐大搜索，陕西菜。 另外还有的故事，比如你看，它有的叫凤州鲍鱼。 嗯， 那么凤州鲍鱼呢？你看，按说那个是一个内陆地区，鲍鱼应该少啊。 对，基本应该没有啊。 对啊，但是为什么它能有呢？嗯，后来人也说 进贡来的。 对，就是说我这儿历史厉害， 嗯， 凡这儿有好多进贡的海货。 嗯， 完了呢，他说那个凤州那个鲍鱼，他就讲什么呢？就当时啊，那个就是唐玄宗啊，特别爱看斗鸡。 嗯， 你看原来不介绍吗？就是有一个小孩儿，那个也不怎么上学，最后人家斗鸡特强。 嗯， 斗鸡特强呢，完了以后最后人提大官。 哦， 后来那帮读书人就特别不平衡，就说， 哦， 要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学斗鸡呢， 哦， 我就别学，我寒窗十年还不如一斗鸡呢。 哎呀， 但是那个哥们儿啊，虽然听着好像是一玩家，但是这哥们儿就历史上传说，这哥们儿还有点骨气呢。 啊， 说那个安史之乱的时候，后来不是那个乱了以后， 对， 那还那皇上都跑了，哪还能看斗鸡这活儿啊， 嗯？ 没有了，那怎么办呢？说这哥们儿还挺坚定的，就是说皇上对他不错， 嗯， 那我怎么办呀？我也不为那什么他们那个安禄山他们服务， 哎， 我把这个所有我弄这个斗鸡我全杀了。 哦， 杀完以后给做成鸡粥了。 哎呦呵， 完了后呢，最后呢，后来就是隐姓埋名，实际上就等于出了家了。 哦， 后来呢，就根据这个故事，完了后那个就是就跟你说研究历史名菜嘛。 嗯， 他就用了一个鸡粥，完后再加上这个鲍鱼，做了一个鲍鱼鸡粥。 哦， 但是他也搁在唐朝历史上，因为唐朝那个地方最厉害的鸡是个斗鸡。 哦， 那你翻译过来，你吃过斗鸡肉吗？ 没，还真没吃过。 啊。所以呢，后来他，你看他都把它编成历史名故事，搁在里边。你看还有那个历史名菜，它叫雪夜桃花，兄弟， 你听这名儿是不是就特别好？ 雪夜桃花不会是唐曼兄是吧？ 他就讲什么呀？就是高宗那个和武则天， 嗯， 为什么武则天能够继了位啊？ 哦， 能够当了皇帝，还不是因为高宗身体不好吗？ 对， 是不是啊？嗯，完了后呢？历史上就记载，就是说高宗啊，历史上有一段时间就身体特别不好，说连续生病。 嗯， 但是呢，就说武则天还是不错的，就是在他身边进行照顾。 嗯， 说那个有一天啊，正好那个下雪了。 嗯， 下雪以后呢，说那个正好是风花雪夜嘛，咱们老说风花雪夜。 嗯， 景不错。 对， 完了以后呢，说那个武则天呢就搀着那个 高宗 同志呢，就上面赏赏雪景，改变改变心情。其实后来我说这就是翻译过来就叫心理疗法。 哎，对。 那皇帝一看这景呢，完了以后一看心情确实不错，平时呢一病了吃不下去东西了， 嗯， 说这一天呢说哎突然感觉 有胃口， 有胃口 啊， 给我做了几个小菜。那么做了几个小菜呢，完了以后其中呢他就说什么呀，在那个血液之中啊他还能看见桃花开了。 这个这是不是幻觉？ 对，幻觉 是吧？ 产生的幻觉，或者那年下雪比较晚 啊，哦，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啊，因为桃花开的比较早， 对， 啊，完了那雪呢又下的比较晚， 啊， 可能是雪夜桃花， 对对对， 真有这事儿， 有可能啊 啊！于是呢就给做了触景生情，就做个菜，就叫雪夜桃花。 嗯， 后来他就根据这个故事，那你做个菜吧，那雪怎么做呀？ 摆糖是不是？ 他就打那个发带，实际上就是一个高丽户， 啊，高丽户啊啊， 哎， 啊！ 打上高丽户， 嗯， 那么做了一个那个相当于雪的样子， 嗯， 那桃花怎么玩啊？就把那个虾， 桃花那个桃花虾什么的， 啊，对呀， 啊， 就把虾打上面打上花刀 啊。 你看那个现在不也有这么做的吗？ 对， 什么牡丹的呀，什么桃花的， 啊， 反正甭管什么的，就是打上花刀，你一过油，它不就张开了吗？ 嗯， 然后撒的那个高丽户 上 啊，完了后呢， 啊， 就这个呢，因为那个虾呢，如果你要是稍微有一点那个发红，就是把虾皮一剥了，它不有一点红色吗？嗯， 对， 还真有点桃花的意思。 哎呀， 最后反正这个菜你甭管是历史上有还是没有， 嗯， 但是给你做上来是不是像个大菜的样子？ 是，哎， 是不是像个特雅的样子？ 这有点 是不是像现代意境菜的样子？ 这非常有，这非常有， 是不是 啊？ 但是你要搁上名人， 就更有了 吧。所以你别老觉得陕西没东西，陕西是有东西的， 已经改变了，现在觉得有，非常 有 啊。 另外，你看最近，你看，是不是好多人感冒了？ 哎，对。 那么好多人感冒了呢，其实他就讲历史上那个，他就讲有什么菜呢？就有感冒菜， 治感冒的菜。 治感冒的，要按说起来，现在流行的就是药膳呢。 哦， 他当时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讲这个武则天不是特别喜欢花吗？ 嗯， 所以呢，后来那个说那个武三思啊，就到各地儿给他学磨那个花匠。 嗯， 就是谁养花棒啊。就把谁就从全国各地招这些花匠，给武则天那个相当于料理那个花园。 嗯， 那么他当时讲啊，就是说有一个姓白的那个花匠，没说是白居易啊，姓白的花匠说他们家那个芍药花啊，说特别好看， 嗯， 做的特棒。完了，那武三思呢就说，一看说这不错，就是说让他进宫， 对， 是不是给那个什么，相当于是你是宫廷花匠 啊。 但是呢他呢不愿意去，他说啊，这个花啊一移了啊以后 就容易死， 就很难活。 嗯， 然后呢怎么办呢？后来武三思说，那你敢抗病吗？是不是得跟着我？那说那没办法，就跟着吧。他也把这个花啊给起了，然后就带到那个宫里边。 嗯， 但是这一带宫就是花怕移， 嗯， 这一移啊他就那个打蔫了。所以呢这个花匠也特别着急，为什么呀？你不能给武则天看这么一个花儿， 对呀，啊。 所以呢，他就精心料理，就说精心料理， 嗯。 但是呢，他就得病了，就跟你说了，他那个因为他紧张嘛，完了后 免疫力低下， 啊， 感冒了。 对，翻译过来就是免疫力低下了，完了后就得病了， 嗯。 得病以后呢，但是他确实把这个芍药花给照理好了。完后说感动了，因为过去老说花仙花仙 啊，哦，对， 所以后来他的故事就变成就是感动了芍药花仙。那芍药花仙一看就是为我你都得病了， 啊， 那怎么办呢？他说我干脆呢就是累病了以后呢，说干脆我就给你配个药。那么配个药里边呢，他就有什么呢？他那里边加上桂枝，就有芍药。 嗯 啊，他不是做芍药花吗？ 对， 你看现在都是中药。 对， 桂枝、芍药、大枣、甘草、生姜、大葱、香菇、胡萝卜、白萝卜，然后再加点其他调料， 然后特别它里边说了一个东西，就是牛蒡。 哦， 现在做的时候，它还因为牛蒡现在你看 日本吃的特别多， 特别多， 嗯， 顶级啊，把这些东西搁在里边，然后做了一个菜。另外呢，它为了还是菜点合一，里边还放了点面条。 哦。 把这做了一个东西，完了后这个叫什么呢？说是做了一个叫做感冒菜。 哦， 大概 我以为就是臊子面，你说这听这意思是不是？ 对呀、啊，实际上你仔细研究，你看这个编菜的过程，你能看出，其实陕西的面条特多，它即使编成菜，它都里边放点面条。 对，就像刚才说这个刘老师说这个感冒菜里头有桂枝，有甘草，这些其实现在来说做感冒来说，它也是。 对，包括萝卜，它不是也是通气儿、发散，是吧？ 都是发散作用的。你看，像这桂枝本身就是一个发散作用的东西。 嗯， 所以在现在它也是感冒药。 嗯， 而且像刚才说面条，陕西这边面条本身它就是 强项 ，对吧？ 啊、 面食、汤饼， 嗯， 各种各样的饼。刚才说糊饼、汤饼，还有炊饼， 嗯， 是吧？炊饼现在说，据说就是馒头。 对。 对，就馒头系列， 其实就是长得就是像馒头那么一个东西， 嗯、 哎， 所以呢，后来我就说了，现在正好感冒车，你不管这个管用不管用，但是这里边肯定都有是那种发散的， 对， 理气的， 嗯， 吃完了没准会好啊， 对， 也许听了咱们节目以后，他就感冒正好了， 对，对这反正最近是。这叫病毒性感冒，就这和可能咱们这个可能治的是那种风寒呀，是吧？那个可能多一点啊，大家可以试试啊， 辅助治疗， 对，辅助治疗啊，嗯。 你现在手轻一丝，吃喝玩乐大搜索，善起猜。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然后另外呢，他那个过去甲就是那个陕西菜里边还有几个菜，因为那个过去武则天执政了以后啊，就是他认为那个政权啊，就是没那么稳定。 对， 他用了好多什么呀？就是叫做酷吏。 嗯， 那么酷吏呢，你发现没有，特别招人烦吧？ 对。 那么于是有的菜就编在酷吏身上了。 哦。 那么你看，后来我一看，他的陕西菜有两个菜都编在酷吏身上了。 嗯， 一个叫做汤爆双脆。 哎呀呵。 这个汤爆双脆呢，他那个过去讲啊，说武则天时代有两个酷吏，一个叫做来俊臣，一个叫做周兴，这俩人都特别狠。 哦、 完了呢，于是呢就是特别招人恨，说呢那个过去讲呢，说那个周兴呢长得脑满肠肥，历史上到底长什么样 大胖 啊，说是翻译过来可能就胖，后来像头猪是吧、 嗯、 就因为人恨他嘛，所以肯定不会起个好的名字、 嗯、 说那来俊臣呢，说那每次审人的时候呢就是呱呱乱叫，说像只鸭子 啊、 哦。完了后呢，后来呢他们呢后来呢有一个饭馆，说呢因为他好多人都特别烦这俩人、 嗯、 说一个饭馆呢就是说到这儿吃饭 替大家解解气， 替大家解解气，那怎么办呢？他说于是呢就是他不是一个人像猪吗？ 一个小鸭子、 啊、一个小鸭子，说后来选了一个什么呢、 啊、 说选了一个猪肚，反正就翻译过来就是猪肚人吧。 啊， 完后还选了一个鸭子，就选了一个鸭胗。 哦、 啊，完后那怎么办呢？不是恨这俩人吗？于是做了一个高汤，翻了以后呢就给他们什么呀，在那锅里边一窜， 汤爆双脆， 就是汤爆双脆。所以后来他起了个名字呢，叫做窜双城，因为他们里头都接近丞相那种官嘛，啊，相当于把他里边都给相当于搁在那锅里窜一下 啊， 就这个菜。搁的这个菜呢，后来慢慢现在就留下成为名菜了。其实都不光陕西有，你看汤爆双脆都是那个山东都有， 山东 菜都是山东河南都有这名菜、 嗯、 但是人家你看那个故事、嗯、陕西人编了一个我唐朝就有的故事。 对， 另外呢还有一个陕西有一个特有名的菜呢，叫做什么呢？叫做三皮丝。 三皮丝 啊。说那个实际上就是切了三种丝嘛。 哦， 刚才我不说人家刀工特好 啊， 那人家刀工特好的，那么就是切丝特好。那三皮丝呢，他说也又叫做什么呢，又叫做剥豹皮。他呢当时讲啊，就是《新唐书》啊，专门有一个传叫做酷吏传，就是唐朝那酷吏多呀，啊，酷吏传啊，说那个当时介绍酷吏谁呢，说有一个酷吏叫王旭， 嗯， 然后呢说他也是当那什么呀，就是那个因为现在后来都是什么监察御史啊，什么都当的御史，实际上就是纪检部门了， 嗯， 就这个。然后呢说他经常审人，而且呢叫做屈打成招， 哦， 而且他都用的那些特别残酷的手段， 哎呀， 所以呢后来有些人呢就是说比较恨他。另外呢他说除了他以外呢，说还有两个人，一个叫做那个李松，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做李全娇，说这个三个人啊都是酷吏， 嗯， 而且他说也是根据这三个人长相，说管他们叫三豹。三豹呢说那个说这个王旭啊那个脸比较黑，叫黑豹， 哦，乐队 说那个李松呢脸比较红，就是 红豹， 啊，叫赤豹， 哦， 说了李全娇呢说这个脸比较白，叫白豹， 哦， 说这仨都酷吏，说招人恨呢，说怎么办呢，说也是有一个厨师，那么于是呢根据这三个人的样子 做一菜， 做一个菜，一个呢他就说一个人长得黑不是吗， 嗯， 选的什么呢，选的是乌鸡的鸡皮， 哦， 说有一个人稍微红点呢，说选的什么呢，选的是海蜇皮， 哦， 另外还有一个呢是拿的猪皮， 哦， 把这三种皮呢都切成 丝儿，嗯， 然后拌了一个菜就叫剥豹皮， 哦， 反映了通过这个菜你能反映出什么呢，说明这三个人呢都比较招人恨， 对， 就跟刚才说那个汤豹那道理是一模一样， 嗯， 就是说 老百姓过个嘴瘾， 对，过个嘴瘾，完后呢把它做成什么呀，又叫剥豹皮又叫三丝皮， 嗯， 但是这个菜确实有啊，这个菜就到今天 还有 、啊，就是这个菜今天绝对还吃得着，所以他呢，但是他呢，你发现没有，都给编成历史 故事。嗯， 你现在手请一丝，吃喝玩乐大搜索，陕西菜。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陕西菜。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为纪念2018年冬奥会盛大开幕，特别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现已面向中国区限量发行，统一发行价格为796元。目前北京地区认购活动将在今天结束，由于认购活动十分火爆，剩余配额十分有限，请想要认购的市民朋友立刻拨打统一认购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来进行实名制认证报名，报名成功后于今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证领取。特别提醒，由于报名人数较多，原定于今晚6点结束的活动将延长至8点，请您在现场有序排队进行领取。同时由于此次发行数量稀少，因此每人凭有效身份证件最多只可认购5套，重复认购无效。报名热线400-919-6100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这是草原上威武的野马，听到 2.5T V6 发动机轰鸣声发出的赞叹。

现在开始。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你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陕西菜。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陕西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另外还有编程历史故事的呢， 少不了杨贵妃啊。 哦， 这杨贵妃因为太有名了， 大胖丫头是吧？ 大胖丫头招人喜欢吧？ 啊， 她这是最有名。所以你看那个陕西菜有两个菜，一个呢叫做贵妃荔枝。 嗯， 因为你看那个就是杨贵妃 一骑红尘妃子笑， 对，就是吃荔枝这事儿啊，谁都知道了， 对 哈。因为那个过去讲这个吃个这个鲜荔枝是很不容易的， 对对对， 那得跑死马。 对。 所以呢，相当于是费人力物力， 嗯， 完了以后就为博得 美人一笑啊， 杨贵妃高兴， 嗯， 有这人名了，那你怎么办呀？是不是得做个正宗的菜？所以他今天就有一个叫做贵妃荔枝，就当时那菜里边， 嗯， 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是把那个荔枝啊，先用水焯一下，焯一下以后呢，完了以后把它外边呢拍上干粉。再用也是，你看后来说了，他好几个都用的高丽户 啊。 后来我说是不是离那个朝鲜交流的多？ 嗯， 可能是唐朝跟朝鲜交流的多， 是吗？ 因为后来那个李治， 嗯， 让侯君集那会儿是彻底把那个高丽给征了， 嗯， 就是后来成为咱们的这个关系不错的邻居了， 嗯。 所以后来你看那个高丽户。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啊，这是 咱就是分析的一种， 分析的一种。然后打他也是，你看前面那菜是不是打成高丽户了？ 对， 说明人家唐朝的那个时候特别利用高丽户。完了，他也是打成高丽户，完了挂上高丽户，上面一炸，他就管它叫做贵妃荔枝。 嗯， 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贵妃鸡翅。 哎， 就是那个贵妃鸡翅也是，就是历史上记载这个杨贵妃啊和那个虽然是跟唐玄宗关系特别好，但据说曾经有一段关系稍有疏远。 哦， 不是天天好， 对， 说稍有疏远。 嗯， 完了后来呢，只是后来通过那什么杨国忠他们呀， 嗯， 完了后来把他们那又拉近了关系。 对， 但是他不好那一段，他那意思就是比较郁闷。 嗯， 那么于是呢就说什么呀，他就那个喝酒消愁 啊， 所以但是贵妃喝完酒的样子是很好看的， 贵妃醉酒是吧？ 有贵妃醉酒的嘛， 嗯， 所以后来现在你看就有贵妃醉酒这个菜， 嗯， 当然现在好多地儿都有做那个贵妃醉酒的。 您说贵妃鸡翅 啊？对，就贵妃醉酒，用贵妃醉酒这事儿做了一个贵妃鸡翅 啊。 当然现在我们搁的是葡萄酒， 嗯， 但是你仔细一想想，它也有道理， 嗯， 有道理在哪儿呢？因为葡萄和葡萄酒后来都是外来的， 对， 而且最早到哪儿也是到长安。 哎，葡萄有美酒夜光杯啊， 对， 欲饮琵琶马上醉。 对，所以你仔细一看，它也是。肯定先到的长安，所以人家先有贵妃鸡翅， 嗯，这有道理，这 是。就是说，北京现在有做贵妃鸡翅的， 嗯， 但是你是不是最早的？ 对，因为贵妃鸡翅， 如果你要，就跟你说，人家历史悠久，你要非跟人家争，谁更早一点啊？ 那肯定是人家早， 人家是不是？ 对， 因为贵妃鸡翅它是以酒入馔，以酒入菜，主要呢就是用这个葡萄酒。代替了这个水， 嗯， 完了进行了一个就是烹制的过程， 嗯， 那么这个刚才像刘老师说这个啊，葡萄酒这个技术呢，它不是咱们中国的这种发酵技术哈， 嗯， 那么是肯定是从这个丝绸之路啊， 嗯， 最后过来的，也是 先到的这个长安这个地方。 嗯， 你像咱们这个刚才你说的葡萄美酒夜光杯， 嗯， 那么从这个诗上就能体现出来，当时咱们中国跟咱们西域啊，就是说这个波斯这一类的国家，那么它有这个贸易的交往，所以当时好些就包括葡萄酒、 嗯、 这种烹调技法，以酒入馔这种技法， 嗯， 就是咱们通过这个菜来说推断，这个当时在陕西应该是有的， 嗯， 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啊，这个就是推测过来的， 嗯， 哎，可以是， 嗯， 所以这个贵妃鸡翅呢，我觉得啊，也是，就是在这儿应该也算一特色，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比如那个陕西名菜里边有一个叫做带瓣肘子，你吃过吗？ 呀，这还没有， 是吧？哈，他当时记载就是陕西同州那个，他当时介绍陕西名菜里边有带瓣肘子这事儿。然后他也是，他说是明那个弘治年间，说那个当时有一个人啊，就是当时陕西同州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官，就地方的州官，说这州官呢，就是要刮民脂民膏，然后说做五十大寿，然后又想趁机捞一把。说那个有一厨师啊特别正义， 嗯， 说那个给猪瘦的过程中让他去服务，就名厨嘛， 嗯， 那名厨还挺那个 有骨气， 有骨气， 嗯， 不去， 嗯， 然后呢第一次不去那州官也没就算了， 嗯， 后来呢正好那个说那个陕西的那个府台大人啊真就到那个同州巡视， 嗯， 同州巡视的时候呢，因为第那个上边官员来了， 你得接待是吧， 接待， 嗯， 接待的时候呢说那在找名厨啊，说又找了这哥们，说这回你是不是来一趟再给那个做一次，那个这个厨师说不去， 嗯， 完了但是呢他说不去以后呢，就是有一个人啊，他说当时有一个人说认识这个府台， 嗯， 他跟那个就这个厨师说呀，说你啊这回应该去，我跟府台认识，这个府台啊特别的廉政，说你不是就想那个把那个人给告了吗？ 对， 说这是个机会 哦， 啊，你呢怎么通过 在菜里加纸条是吧？ 告御 告状， 对，完了后呢，后来呢他就答应去了，去了以后呢，因为第一回啊不是让他去他没去嘛，那么他们的那个管家就比较生气，什么意思啊？不给面吗？是不是那意思？其实当时是想为难他， 嗯。 本来可以准备不带骨头的肉 啊， 然后非给他准备了带骨头的肉， 啊， 而且呢还那意思就是说你这带骨头的肉呢不能让那个说那个官员吃了以后说那个比如说这个肉拆骨不好弄啊， 哦， 不能有这个 整鸡出骨， 啊，对 是不是， 你不能太那个什么， 嗯， 你不能说让那个官员吃饭的时候还得我什么 戴手套什么这样麻烦 啃啊， 嗯， 就跟那啃大骨头似的，你不能出现这事儿，实际上是想为难他， 嗯， 但是这个厨师不是技术高吗，实际上最后做成呢什么呢，就是酥烂脱骨， 嗯， 把它做好酥烂脱骨呢，他把所有那个骨头啊都搁在底下垫在底下， 嗯， 然后把那肉呢就搁在上面，然后呢最后呢他就给那个府台吃，府台吃完以后呢就说当时想怪罪他说， 嗯， 你看你做这东西为什么要带着骨头， 嗯， 后来他说呢那个说我这个菜啊，就他跟说我跟那府台说我这菜是有寓意的， 嗯， 说什么寓意啊，说我这菜寓意就是说这个官员他刮民脂民膏， 哦， 不仅要吃肉连骨头都不放过， 哦，吃肉不吐骨头啊！ 对，这你听啊，这就是编故事啊。 嗯， 但是人家那故事编的，你发现没有，有点合情合理。 对，哎，能自圆其说， 自圆其说。所以后来那个就是说，那个官员呢，那府台呢，听了这么一个呢，就是说，后来就把那个谁呢，就把那 哦， 那个 这按现在话说叫实名举报，是吧？ 也是实名举报。 对，他这个实名举报，而且他就讲实名举报还有技巧，人家通过一个菜 的 寓意。嗯，哎，来进行了举报， 嗯， 啊，他讲了这么一个。另外呢，过去那陕西那个，就跟你说那大菜里边还有什么呢？叫做白味鱿鱼丝， 嗯， 他讲那白味鱿鱼丝呢，他当时讲什么呢？就是万历年间呢，在就是祖籍三原这个地方有一个那个叫做工部尚书，叫做温纯，这个人呢后来到北京做官了，因为过去啊说那个就是包括什么黄河啊什么不是老泛滥吗？ 对， 他就说啊他们老家那个。河道又泛滥了，完了后怎么办呢？就是需要救灾，他就拿出说这个人特别廉政，就拿自己的那个多年的积蓄，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捐款， 哦， 就跟现在这哪儿遭灾了，我捐款，我们那家遭灾了， 嗯， 我捐款，他就把他那个好多积蓄就是弄到老家捐款，而且当地呢把他这个捐款这个东西专门修了一个石桥，就叫龙桥，就是 相当于交通方便。 嗯， 那么当地老百姓呢就特别感激这个人，这个人叫那个温纯，说历史上说叫温纯。完了说那怎么办呢，说有一次呢正好他呢就是回老家，就是从京城回到老家，那个当地人都受了他的那个恩惠了、 嗯、 就说要表达一下。 嗯， 那怎么表达呢，于是说当地的名厨呢于是就用这个鱿鱼请那个什么，就是上厨大人品尝，然后做了一个什么呢，叫做白味鱿鱼丝。所以后来这个菜呢成为现在都是陕西名菜，到现在都有、 嗯、 但是它整个过程你发现没有，也是编了一个故事搁在了 名人身上 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你现在手请一次吃喝玩乐大搜索，陕西菜。 这是大菜，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包括有些小吃啊什么的，你看那个陕西特有名的是不是酿皮特有名， 对， 那个包面皮特有名，他那个过去讲啊说那个陕西有一个叫做面皮之府，他那故事怎么编的呢，因为凉皮啊这个陕西不是特有名吗，特有名的时候呢他当时讲啊，就是这个陕西汉中这个有一个县官，他这个人呢其实没什么本事，完了后呢说不学无术，但是呢也当官，他当官有什么，说那个当时啊说那个他在外地当官的时候，说那个乾隆爷巡视，说巡视的过程中呢说经过好多地方，每个地区啊都拿出特别好的吃的来招待、 哦、 他呢没本事， 嗯， 说句不好听的连钱都挣不着、 哦、 他怎么办呢，他于是呢 拿不出东西来， 拿不出东西来，于是他说呢，但他老家呢有这个，他不是有那个酿皮是他老家特产吗、哦、于是他实在没办法，说于是拿这个 做点酿皮吧， 做点酿皮，完了后呢做点酿皮以后呢做好了以后呢就给那个 皇上吃， 皇上吃，皇上吃了一路的那个特别好吃的东西，突然吃了 吃了一难吃的，是吧，这意思 出了一个是有特色的东西 啊、 哦、 他这个说啊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啊，因为那酿皮啊最后做完了以后他有菜 啊、 哦、有这个咱们说豆芽啊菠菜啊或者黄瓜丝这一类的东西，他会爽口、哦、关键他是什么，酸辣口 解腻， 对， 前些天大鱼大肉吃太多了，是吧？ 它有酸辣口味的，酸辣口味的，它就是开胃解腻，有这个作用。再配上点芝麻酱， 嗯， 哎，好吃了就。 对， 哎、嗯， 对，所以后来当地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叫面，给他提了官了，要叫知府，后来叫面皮知府， 哎、 就因为这个县个菜提了官了，但是他是因祸得福、啊， 颇为不合理， 颇为不合理 是吧？ 对， 而且人家也是文治武功的一代皇上，怎么就能吃一菜就给随随便便就提一官？这都是瞎说的啊， 对，瞎说、嗯。反正但是呢，就我什么意思，就是你看他历史悠久的地儿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他就能编故事。 嗯、对对对对 对， 嗯， 他是这么一个。另外呢，估计那。那陕西就跟你说了，也有高档的，什么也有宴席，是吧？你看刚才除了访堂那个宴以外，他、嗯、那个还有什么呢？其实陕西特有名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饺子宴。 哦， 你看他们 像 你说，面食面食嘛。 对。 那么面食里边，其中人家宴席里边就有什么饺子宴。 嗯。 你看那个饺子宴里边，过去人家陕西饺子宴可这么说的，能编能做多少种？108，就前面我不反复强调、哦、 全是 108 就 够、啊、就够着天了 啊， 就是108，所以那个陕西饺子宴就说我能做108种，而且他还把它分成什么各种宴，比如说有宫廷宴，什么八珍宴，什么龙凤宴，什么牡丹宴，什么百花宴，反正就是根据饺子的不同形状， 嗯， 组成，因为不可能你一顿吃108种啊， 对， 饺子，那怎么办呢？他就是把它分别组成不同的 啊、 就是、 小宴席， 小宴席 啊， 然后进行。那么过去讲说陕西饺子，他给总结了这么几个特点，说为什么能有这么多饺子？他说第一个，打破一般传统的，因为过去那个陕西是猪肉、牛肉、羊肉它是比较多的，这是它的特点。他说除了这个传统的以外，另外还加了什么呢？就包括鸡鸭什么的各种海鲜， 嗯， 无非就是 馅儿得多， 馅儿料就是原料的丰富性， 嗯， 这是其中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那个 皮儿上， 皮儿上，进行感知那个不同的皮儿， 嗯 啊，就 搁点菠菜啊，搁点这色那色的， 一个是各种色，另外可能要我说起来就是翻译过来叫冷水面、温水面、热水面。 哦， 哎，你要用专业翻译应该这么翻译 啊， 叫冷水面团、温水面团、热水面团， 哦， 将改变面的性质。 哦 啊， 这主要是指筋里。 嗯，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呀？我们饺子就是单煮嘛，一般都是煮饺子。 哦、 那么可以就是说 煎饺、蒸饺， 对，用不同的烹制方法。 嗯，煎的、蒸的、炸的、烤 的，烤 的。 嗯，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打破传统那个烹调方法的多样性。嗯、第四个呢，就是什么呀？打破味型的多样性，因为你看那个饺子咸鲜味的是最多的。 嗯， 那么于是把它做成各种味型的饺子。 但是这个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啊， 不好吃是吧？ 啊，这个这孙涛，咱们一块儿那个吃过这个芝士味的猪饺子 啊、哦， 是吧？ 我觉得有人爱吃。我现在是不是说话颇有一些杨老师的感觉了？ 对呀、 啊， 我现在知道你心为什么会塞了。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啊，他为了要凑成这108个吧，又不是说每一代都能出一个那种旷世奇才，把他这编的，那个你感觉多一点都不多，少一点都不少那个感觉，他必然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有的牵强的成分。 但是我觉得，包括你说这东西要改成烤的，我还能觉得接受一些。 嗯， 你像比如牛肉、洋葱， 嗯， 黑胡椒，再配上点黄油， 嗯、你说烤一下。 哎，对，你弄个那个酥皮儿烤一下，变成烤饺， 嗯， 烤的饺子也可以、 嗯， 我觉得这我能接受， 嗯， 但是你要变成一煮的死面皮儿煮出来以后，这个味道 只是在创新的道路上，人家还在继续摸索， 对对 对, 对 吧？ 这，但是我只就是我觉得我同意刚才你说的话啊，众口难调， 哎， 可能说就是我不太爱吃， 嗯， 是吧？ 嗯、 可能有些同志呢会爱吃， 哎哎哎，所以，但是人家刚才刘老师说这饺子宴，人家可是非常有名，大家不说别的，就随便看个什么。咱们各个电视台拍的关于人家陕西的，或者一到快过年的时候，人这饺子宴啊，肯定得在电视上出现，所以人家也是非常有名的哈。 对， 嗯， 完了以后呢，关键什么呀？还有包成各种造型的， 嗯， 关键还得要搁在名人身上啊。 哎， 比如说人家做那蒸饺，人有贵妃蒸饺，刚才不说贵妃了吗？ 对， 人家自然有贵妃蒸饺。 你有贵妃吗？啊， 是吧？啊，对啊，完了后他那个过去讲说那个说那个过去跳那个迷你衣裳舞是吧？ 啊 啊，迷你衣裳曲， 嗯， 说那个他那故事可是这么编的，说那个杨贵妃啊吃的可能比较胖嘛， 啊， 吃的比较好，完了说据说跳这舞的时候不够轻盈 啊， 后来说呢那怎么办呀、啊？说那个让那个厨师给包饺子， 嗯， 说那包成什么样呢？说 就这样还吃呢，说胖成本来就不够轻盈了， 对啊，完了后呢说那个在编故事说怎么让他既吃了还轻盈， 哎 哎，你看这个饺子怎么包 啊？ 完了跟我说呢，那你得包的时候得选那个肉的部位啊。第一个选什么原料，第二个选什么部位 啊？ 完了跟我，他当时你看故事是这么编的啊，要想飞得起来，是不是凤凰？ 对， 那么 包鸡翅是吧？ 对呀，没错，你看看，你都知道包鸡翅。 说明他们这脑筋动的呀太过直白，真是没怎么动脑子。 那故事真是这么写的 啊, 啊，那你看鸡能飞 啊， 是不是？那我跳的舞要飘逸吧、 哦、 那么于是他选的鸡肉 啊， 那么鸡肉哪飘逸啊，那不是 翅膀啊， 于是他说把翅膀的肉取下来， 那应该塞点鸡毛进去是吧？翅膀咱现在那胳膊是有，就缺点毛飞不起来，对吧？ 对啊，所以后来我说了，那个人家就取了这么个寓意，于是用那个翅膀的肉， 嗯， 做了个蒸饺， 嗯。 你现在手请一丝，吃喝玩乐大搜索，陕西菜。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敬航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你怎么每周都能收到一束鲜花摆在桌子上，真好看， 这叫悦己升级，乐于取悦自己。 花都是你自己买的，多麻烦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用手机就能预定鲜花，2018年3月31日前通过建行手机银行悦享生活餐饮娱乐，花点时间进入活动页面，可享每单满79元立减30元预定鲜花服务，下单新用户还可获赠花瓶呢， 这么便宜，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赶快下载建行手机银行，开启每周一花的小幸福吧。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八宝蒸饺。 嗯， 那个八宝蒸饺呢，他就讲的什么呀，就是他给编成那个也是唐朝的故事，编成什么呀，就是郭子仪的故事。嗯，就是郭子仪 说醉打金枝是吧， 啊，对对，打金枝特有名。 嗯， 说那个郭子仪啊，说有八个儿子呢。 嗯， 完了后呢，郭子仪因为那个救驾成功，所以郭子仪是一个重臣，在唐朝。 对对对对，非常重。 对，非常重。所以后来皇帝，你想把他女儿都给他了吧。 嗯， 给他以后呢，后来就说因为这个皇帝的女儿比较那个蛮横啊， 对，比较精锐， 比较蛮横。说有一次给他爹祝寿的时候，他让他出来，他不出来。 嗯， 他儿子其实平时他儿子也不敢惹他。 对， 那天可能是 僵到那儿了， 对， 你知道吧？ 完了就是老爷 不能没面 儿，没面儿啊，可能是轻轻的拍打了一下， 啊， 不干了，人家回去了，回去找他爹去了，告状去了。 对， 说以为要处理他呢。 嗯， 后来呢，皇帝多那什么呀， 嗯，多聪明啊， 是是，皇帝多聪明，知道这个轻重缓急。 哎， 所以呢就是说什么呀，就带着得赔罪。 嗯， 就说你得什么，你得知道那个什么重视老人，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孝道。 哎 哎，完了后于是呢就赔罪。 嗯， 赔罪以后呢，他不是有这个故事的吗，那个完了后最后那个打金枝最后不也，那个， 大团圆结局吧， 对，打团圆就是公主最后也得认个错。 对， 认个错呢，完了后就说命家厨来做个菜。 嗯， 那做个什么菜呢？ 庆祝一下 啊，庆祝一下。完了后于是呢说那个包个饺子 啊， 他不有八个儿子的吗， 啊， 哎，于是就做了一个八宝鲜心。 好 啊，就跟现在说的似的，什么鱿鱼啊，海参啊，木耳啊，虾仁啊，什么干贝啊，什么蘑菇，什么玉兰片，然后做了一个什么就是八宝饺子。 嗯， 然后起了一个名字，说今天也留下了。 嗯， 但是搁的名人身 郭子仪身上了。 郭子仪。另外呢，你看那过去有那个饺子里边，过去讲啊，说全席一个特征，最后要上火锅， 哦， 叫做汤。 嗯， 要来个火锅，那那饺子宴的做汤相当于什么概念呢？ 汤饺是吧？ 那么就是叫做珍珠火锅饺。 哦， 那么珍珠火锅饺它也是一个就是。搁去搁在谁身上呢？就搁在慈禧太后身上， 又是慈禧， 又是慈禧。嗯，说因为慈禧到西安那不是跑的时候， 好不容易来一 趟，来到西安， 别放过他， 不能放过他， 不能放过他。于是也是说他背的时候呢， 啊， 当时呢就说没吃的，就派底下人呢，实际上都没饺子吃，说弄了一个什么跟玉米啊什么这种粒儿啊什么比较小的这种小吃给他吃了以后。但是他当时觉得吃的很香啊， 饿呀，主要是， 主要是饿，主要是饿。完了饿了以后呢，最后他把这吃完以后觉得很好。后来呢，他那个就是说回到家乡以后说，你再给他吃这个，他不就觉得没什么了吗？ 对。 所以后来说呢，但是我陕西饺子有名啊，那怎么办呢？ 嗯， 我就一定要包成像玉米那么大的灵巧的东西。 哎呀，是 包了一个什么叫做珍珠饺子。 嗯。 啊，完了后就后来呢，就是而且珍珠饺子搁在什么上呢？搁在火锅里边， 嗯， 一煮，那不是还有气氛吗？ 嗯， 所以在那饺子宴里边专门有那个珍珠饺子那个火锅，那个， 嗯。他们这火锅是不是就类似于咱现在说那锅仔那意思？ 它叫暖锅嘛，实际上就是， 嗯， 实际上就是那个过去那个叫菊花锅， 嗯， 实际上是这种，它那个其实比这个干锅那种东西要气势 啊， 它关键是。翻译过来有皇家气势 哦， 你看现在那锅都没有皇家气势 哦哦， 这是我们那个经常提到的那个陕西东西。另外，陕西最有名的，实际上像你说了，一跑街上无非就是面条啊、羊肉泡这种东西，是不是啊？ 嗯， 就是最有名的，实际上是它面点的东西。你看它那第一有名的，面点里边小吃第一有名的不是菜了， 肯定肉夹馍 啊，对，羊肉 羊肉泡馍， 羊肉泡馍。 就过现在肉夹馍是谁都知道。 您好，我想认购2018冬奥会纪念钞。 好的，先生，您需要留下您的身份证信息来为您进行认证排号。 好的，我的姓名是小杜，身份证号码是56789。 好的，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你现在手轻一丝，吃喝玩乐大搜索，陕西菜。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陕西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那么过去讲啊，那个你看他那个馍的核心的馍，他就说那个馍就叫什么呀？就叫托托馍。 嗯， 而且你看过去讲那个他那个讲那好多小吃，西安的小吃，你看都是那个回民的小吃。 对。 那么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呀？就是伊斯兰教，就是开始啊，最先来的是一些什么呢？就是胡人，就是阿拉伯什么做买卖的呀，这些胡人 商人 啊，商人来的，先来到西域。实际上刚开始进的就是现在我们老说的那个胡饼。 嗯， 完了后来呢，穆斯林呢，不是后在他们后边来的，后来呢以后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胡饼，完后进行了。按他们当时那个伊斯兰的那个，当时也有烤饼，结合了当时留在这个西安的这个胡饼，把两个进行了一个结合，做了这么一个东西。当时说起了一个什么呢？实际上是阿拉伯语的名字，叫做图尔木。 嗯， 就用这个来名字来命名了。但是图尔木你发现没有，它不是汉化。 对， 完了后来呢，为了使它做的更接近于我们汉化里边的名字，因为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博托。 哦， 那么博托这种东西呢，它就用了一个那个托字儿。实际上后来那个原来古代那博托，有人说类似面条这也汤面这种东西。 对， 后来它只是用了这个名字，所以叫做托托馍。 嗯， 就这么一个东西， 听起来还不像咱的东西，是吧？ 那么这个托托馍呢？后来我说呢，托托馍呢，这种馍呢，我翻译就走了两条路子，一条路子跟什么结合呢？就跟羊肉结合了，嗯、那么就是 羊肉泡 。嗯，啊，他那个这种托托馍呢，就叫又叫什么白吉馍？为什么后来讲说那个有人研究啊，为什么有这个羊肉泡馍这事儿？他说，这跟中国古代因为。西安咱不是说吗，第一个高潮是周朝啊、 嗯、 那么周朝有什么呀，叫做牛羊羹，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就是羹一类。 对， 那么他认为就是在牛羊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完了而且在那南北朝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牛羊羹，当时有一个叫毛修之的给宋武宗说，当时啊他那个可能他要跟宋武宗拉近关系，想提官，说怎么办呢？说就献了一个牛羊羹，皇帝吃的感觉很舒服。 嗯， 于是就他就提了官了。后来呢，到了那个，说这个还跟谁有关系呢？跟那个赵匡胤有关系。说那当时赵匡胤最背的时候，说是就是故事可编的啊，说他去过长安。 嗯， 去长安的时候呢，说那个。说哪有那个肉啊，就是饥寒交迫、嗯、只有一个饼了。 嗯， 说那饼呢，他正好来到一个店铺边上，人家店铺那儿烧那个肉呢。 哦， 就是看他特别可怜、 哦、 怎么办呢， 大爷吃肉、哎、我喝汤是吧，来碗汤吧。 完了以后于是呢他只有饼 啊、 哦、人家呢就是施舍了他一个汤 啊、哦、 但是这个汤也是煮肉的汤，也很香啊， 肉汤、哦、 啊，肉汤。于是说那个赵匡胤吃了以后就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啊、哦， 等他继位了以后，后来他想起来了，说还有这么一个东西呢。 嗯， 所以呢，他就后来呢，就等于是带着一帮专程，还要再吃一遍。 对， 就当年他背的时候吃的这个东西， 嗯， 就类似今天的我们这个羊肉泡馍。 嗯， 当然呢，后来那个羊肉泡馍主要还是什么呀？就是阿拉伯，相当于是牛羊肉，因为他刚才说了，这个是牛羊的集散地呀。 对。 所以当时就炖了好多这种牛羊肉这种汤啊，就是做的这种肉的这种汤，所以呢加上这个馍进行了一个组合。 嗯， 要不你看它成不了小吃了， 你看，如果他们俩分别吃，你发现没有？ 嗯，不太好弄。 羊肉汤和馍， 就是感觉是一个菜缺个主食，那个是一个主食缺个菜，是吧？ 对， 就是给组合在一块儿 套餐了。 对于是他们就把他这个，你看小吃一推特点就是什么呀？就是最好简单化，就是菜点合一。 对，哎， 是不是省事儿了？我吃一个东西就 一碗就一顿饭 够了。 嗯， 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什么呀？就是既有传统的这个牛羊肉，特别是伊斯兰那个牛羊肉煮的这个汤，另外呢，再加上这个他们带来改良的这个饼， 嗯， 我们说的这个馍进行了组合，于是就有了什么呢？就有我们这个羊肉泡。完了，人家当时那羊肉泡，他也有什么单叫什么单走是吧？你在那儿吃的都是什怎么吃的呀？他说有单走的，有干泡的，有水围城的。 啊，这个得是这个得是人家当地人，就是你得特意的跟人家那个店家得交代说我要哪样的。一般啊，现在大家游客吃，基本就都是人家连你掰馍的那个都没有，就是标准化，就是上来以后叭叭叭都是切好的那个馍，能给你弄好的就上来一碗，就跟咱现在说去要一碗兰州拉面上来的基本也是一样。当然人家也可以选什么那个毛细的、二细的，是吧？柳叶的，一般人都不说这些，对吧？像我们这些游客去 都 没有，这都是吃特多年的才能吃。我要一水围城啊，什么，对吧？你说那普通水围城什么样都不知道，你敢轻易尝试吗？你也不敢，是吧？ 你现在手请思，吃喝玩乐大搜索，善起猜。 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另外还一个就是像你说的肉夹馍， 哎， 肉夹馍 是跟汉民， 它是跟汉民进行了结合， 嗯， 就是这个饼呢，相当于一个呢偏向于伊斯兰的方向， 对， 一个呢偏向我们就是 汉民， 汉民的相当于当地。就是后来说了土著人 对 怎么玩， 嗯， 因为刚才那个杨老师说了，专门有一个就是那个腊汁肉， 对， 是不是？那个腊汁肉是特别有名， 哎， 你看腊汁肉是可以单吃的， 对。 完了，但是呢，这个腊汁肉呢，后来跟这个馍进行了结合， 嗯， 于是呢，我们就是现在你像你说的那，你就认为它是第一了， 啊， 为什么呀？因为在北，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那个羊肉泡倒没那么火， 对，因为啊，它便携。你为什么咱现在一说这个那个腊汁肉夹馍，老说叫 Chinese burger， 是和那个外国那个汉堡包有点像啊？ 对， 大家在那个，尤其是什么地儿，地铁站附近，你找吧，大型的地铁站附近，如果周围都是居民的话。地铁站出来肯定有一个卖肉夹馍的，为什么？因为好多小年轻，比如说晚上，或者是晚上下班回家了，有的不爱做饭了，买一肉夹馍，面也有了，里头肉也有，包括咱现在，咱现代演绎还给人家里头搁点那个尖椒啊、香菜啊，是吧？它等于有了一部分的蔬菜、 维生素， 对吧？就是这么一吃，他感觉可能一个女孩子一顿饭，包括他那店里，我看啊，一般都还买粥，就是你买一肉夹馍，你买一粥，这个晚餐早点两相宜。 对， 你上班的时候你带一个到单位吃，回来的时候带一个回家吃，它比较便携。你要是那羊肉泡，你得坐那儿吃，客观上它还是有点时间成本高，所以这个 早餐晚餐都肉夹馍，你多爱肉夹馍。 我就说有的人可以啊，我有一阵儿我确实就是晚上我有时候回来就买一个，确实是好吃，它比较便携啊。 对，这倒是真的。 另外呢，你看那个陕西，就跟你说面食特别多。 对， 另外还一个最多的就是各类面条 啊，真是， 是不是哈？那么最有名的就是岐山臊子面 啊，岐山臊子面 啊，岐山臊子面，他认为是那个面条里边快争头牌了， 对， 是不是？面条里头牌，当然现在表面那个 表面 因为这个表面这事儿， 就这字儿把这个表扁面竖的跟那个好像最有名了，但是过去就是岐山臊子面是最有名的。 对啊， 那么有人研究这个岐山臊子面啊，他就讲说是沿用的什么呀，第一个就是历史长，他说沿用的是什么呀，是唐朝的长寿面。实际上呢过去讲啊，就是你看他原来那个古书上这么写的，就是唐人生日多聚汤饼，世俗所谓长命面者也。翻译过来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人长寿呢，是因为 生日 啊，是因为这面部的这个人中这块 长 特别长，是面部。完了后来呢就是起这个东西，就是用那个面条来长的那个东西，说寓意长寿。这就是那个长寿那个面。那么民间的传说呢，他那个臊子面有一个叫臊子面。 对， 就完了以后呢，他就是讲什么呀，说有一家那个等于是说娶了一个岐山那地方有一个人娶了一个新媳妇儿，说长得特别漂亮。然后呢一般都说人长漂亮，不能说太难看。 对， 说而且呢还有一手好手艺，就是做面条 又美又贤惠啊。 对， 这就这俩这一说就是不现实了，是吧？ 这不是就是后来我说了，千载难逢， 是吧？又好又贤惠，还对你好，还有钱，是吧？长得又美，是吧？还特贤惠，可能吗？ 对，而且他就说他的那个小叔子呢，就是当了官 啊。 完了，他小叔子请客的时候，请别人吃饭的时候，都请他嫂子来，就是 当主厨， 当主厨来做这个面条给大家吃。所以呢，就说他嫂子做这面特别好吃，所以就叫 嫂子面啊。 另外呢，后来因为有了那个我们那个面条上面不是加着那个 各种臊子， 就是各种那个翻译过来就是肉末是吧？ 对， 就各种。后来我说各种细碎的小料，就叫臊子，所以后来就叫臊子面，因为有人研究啊，就是那个专门有做那个臊子肉的，就这仨字儿历史还挺早的呢，因为没在什么时候有的呢，在那个宋朝时候就有，就叫臊子肉，就是东京梦华录里边专门解，就是专门叫做出售臊子肉的店铺，另外呢就说真正写的就是臊子肉面的做法，到哪能找着？你那个他是那个明朝的那个高廉的尊生八件里边专门有一章就是怎么做 臊子 面的 啊、 就是文章就有写的，而且陕西他这个臊子面无论就是只要有重大节日，关键他有这么一条， 对， 重大节日 都得吃， 婚丧嫁娶， 婚丧嫁娶 都可以， 只要是喜事儿什么事儿，反正最后那碗面条你必须吃， 而且还流水席，随这而且也符合咱那随到随吃那劲儿，因为面条嘛，臊子现成的，给你煮个面，然后往上一浇就能吃， 快， 对， 它也快， 对，完了以后呢，他给那个把那个臊子面还给进行了那个总结，就是说这个好怎么好，一个叫做不同书上写法都不一样，你看叫韧柔光。 哦，就说这面的， 就说翻译过来 口感 啊，就是说这面好， 还有说薄金光的， 是吧？ 对， 他就不说的都不一样。完后呢是那个酸辣汪，他有的时候把汪搁在后边，那个翻译过来就是他的那个口味。你看你能尝到酸味儿，一个尝到辣味儿。另外他那个估计他专门总结那个汪呢，就是相当于一汪汪的那个油那个汪，他给总结成那样。还有一个叫煎西香，其实有的书上写的是酸辣香，是吧？ 对，酸辣香， 酸辣香，他把这个搁一下， 酸辣香煎西汪， 江西汪，他不同书上写法都不一样。他、 那 个后来说那个那煎，后来说这一般人听不懂煎怎么就是怎么形容这个煎这事儿呢？他后来我看有些人写成热是吗？ 对，有的说的是烫， 就是相当于说我这个面条特热， 面条要入口要烫嘴，这指的是煎，就 是 咱们一般解释来说啊。完了汪呢，刚才刘老师说了，主要是这个面的特色，上面要汪一层油，完了像薄金光呢，就只是形容面条的口感柔韧，面条要薄要筋道，要光滑，要滋润，这就是薄金光。煎西汪，酸辣香， 对， 这就是咱们说的臊子面。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 特约播出。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50%，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你现在手轻一丝，吃喝玩乐大搜索，陕西菜。 好，关键它这个臊子面啊，这臊子面它主要是什么呀？它里头还有好些配菜，刚才咱们只说肉末， 对， 它还有好些配菜， 嗯。 它不是说光一把肉末炒完了一扬，它这里是一个怎么说呢，刚才咱们说了是菜点合一是吧， 对， 它而且还是一个荤素合一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它不光刚才咱们说有肉末，它但是肉末是主要的，一般咱们选的就是七分瘦三分肥这么一个肉， 嗯， 把这肉啊切这个小粒儿了，然后切成小粒儿，上锅里啊这个翻炒， 嗯， 翻炒的时候呢火一定要注意，不能太急， 嗯， 太急了呢油吐不出来，吃到嘴里以后啊窝油了， 嗯， 也不能呢太缓， 嗯， 太缓了以后呢这个肉干了，肉最后会干了， 嗯， 会柴，哎，所以火候一样合适，然后这个肉搁锅里头变色以后呢放到姜末，把姜末放进去翻炒，翻炒的时候翻炒出香味来，翻出香味以后呢，哎，这时候加上点这个醋，哎，加上点酱油，再继续翻炒，翻炒香了以后，哎，加上点什么花椒粒啊，加上点其他调味品啊，哎，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把这里头啊东西啊捞出来一部分， 嗯， 就是捞出来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肉末捞出来以后，锅里大概留三分之一，然后呢，放到其他做这个放入这个胡萝卜粒，提前切好胡萝卜粒， 嗯， 那么在咱们这个陕西菜里呢，放到胡萝卜粒叫什么？叫底菜， 嗯。 它这里菜啊分三种，一个叫底菜，一个叫汤菜，还有一个叫飘菜。 嗯， 底菜呢一般就是胡萝卜粒儿， 嗯， 你看胡萝卜跟油啊一起煸香了， 嗯， 煸出香了以后呢，哎，然后呢，这时候呢你要再放入汤菜啊， 嗯， 汤菜就是完了就是加煸完胡萝卜放汤，做开了以后呢，然后放入什么木耳啊、豆腐片啊， 嗯， 哎，这豆腐呢也是咱们提前给煎了呀，煎过了以后豆腐片，然后还有鸡蛋。这鸡蛋呢是提前调成蛋皮，切成菱形片， 嗯， 哎，放进去。这个还有黄花菜， 嗯， 这个呢我们叫汤菜，哎，把这煮熟了，哎，调色调味调好了以后， 嗯， 然后最后呢临出锅的时候放入韭菜或者是蒜苗，一般都是放蒜苗， 嗯， 哎，切成 个色， 哎，翘一烫，蒜苗一烫它有那味道， 嗯， 哎，而且颜色绿的也好看， 嗯， 哎，红的黄的绿的，哎，还有黑色的木耳，黑色的，哎，颜色啊也好看，而且有荤也有素， 嗯 啊，而且菜呢它也有讲究的，哎， 对 对，而且它在传统来说这个面呢它是碱水面， 嗯， 就是咱们一般说现在来说啊就是和面的时候你稍微搁点碱就得了， 嗯 啊，这个主要呢是咱们刚才说面条要薄筋光嘛， 嗯， 啊，你怎么让它筋道啊，让它光啊， 嗯，增加韧性， 哎，增加了韧性，提一点点碱水， 嗯， 啊，但是呢不要太多，太多了这面也没法吃涩的， 对 啊，完了呢，这个主要呢，这个说就是咱们说的齐三臊子面，哎，一个是臊子， 嗯， 一个是面，也是， 嗯， 菜点合一， 嗯， 荤素合一的， 对， 这么一个菜。 吃完饭连汤都省了，一喝是吧？原汤化原食， 哎，对，它等于一套东西全都有了， 嗯 嗯。 另外还有的呢，比如像那个锅盔。 嗯， 你看那个过去讲那个陕西八大怪，那个其中有一个锅那个饼像锅盖， 锅盖，啊， 那么就是指的锅盔， 嗯。 那么黔州锅盔特别有名，因为那过去讲啊，说那个当时啊，就是唐高宗李治他那个选墓的时候啊，就是那个风水先生他当时选的就是那八卦里边，他说那个地儿是那个什么 风水宝地， 风水宝地 乾卦 是乾， 嗯， 所以他用的那个就是乾陵，所以那县就是乾县。 嗯， 所以呢，后来呢，当时修这个的时候，就是这个民工啊，他不是要吃饭吗？吃饭说也相当于那个其中有一个就是，后来我说的工地的这个地方名厨。 嗯， 那么。就是 地的地方名厨， 工地的地方名厨，只能这么形容。 行，明白了。 完了以后呢，就是根据他干活的特点，因为这个东西你发现没有，得第一个吃的方便，第二个呢，你还得什么呀？还得金时候。 对， 所以 还耐储存的。 对，还耐储存，就是呢， 不用老那个进行加热，因为加热也很麻烦的，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这个 锅 盔的这个样子。 嗯， 所以呢，后来就是说那当时介绍说黔州有三宝， 嗯， 其中就是锅盔、挂面、豆腐脑。 哦， 啊， 嗯，这现在锅盔啊，它也改良了。咱们原来吃的锅盔啊，真是里头一点油都没有，干死我，干死，吃以后的噎死。 对， 现在它里头加了不也加油了，也改良了，吃完以后口感还不错。 对。这个咱们好，刘老师已经反复说过好几回，说这丝绸之路上这些个地儿都有锅盔，这各地的锅盔都叫锅盔，但是也微有区别。 对，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这算留一思考题了。大家现在也都爱出去旅游，全国各地都走一遍，咱现在也总说这一带一路啊，这也算是个热点线路，大家可以一路走，从咱北京稻香村的这个锅盔先开始吃一下，看看咱们这锅盔是什么样，然后记住这个味道，然后往那边走，你看看这一路啊，锅盔到底有什么区别。是不是？ 那就那个，另外呢，陕西人呢，他为了把当地那个就是著名的小吃啊，他给那个高度概括了以后，根据不同的地区，你看他专门有那个关中篇，关中篇里他说了有好多面条， 嗯， 不是光刚才我们说的光有臊子面， 嗯， 他比如有擀面、烙面、那个炸刀面， 嗯， 什么拉面、扯面、表面面， 嗯， 完了以后还有揪面、扯面、摆汤面，完了后，所以呢，还有什么鱼面。他就除了这个以外呢，比如说什么假三包子呀，你看你那假三包子你也吃过， 嗯， 完后还有一个什么羊肉泡你也吃过，那么另外还有什么，他说当地的小吃有丸子汤、葫芦头、什么热面茶、什么那个胡辣汤、什么擀面皮儿， 嗯， 那么就是蒸净糕，就是说什么呀，嗯，你通过这个话就能听出当地有很多著名的小吃。 对， 另外还有一个，还有就是来一碗什么呀，就是他说有当地的酒，就是西凤， 哎， 他那西过去讲中国四大名酒里边他就有西凤酒， 嗯， 就这个状， 啊，凤香型嘛， 嗯， 对。另外呢，他当时介绍陕南的时候，他这么介绍有什么，比如像菜豆腐、浆水面，你看那个好多那个西北都有 浆水面， 都有浆水面。 嗯，等于夏天咱吃了一凉面，其实它等于有点像。 对，它就实际上是一个发酵 发酵 那个浆水嘛。 嗯。 另外还有什么什么核桃馍，什么散面饭。 嗯。 另外还有一什么豆瓣鱼，什么安康蒸面。 嗯。 这些都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商洛独有的那个叫做商汁肉，那个过去那个商汁肉在那个陕西菜里边其实挺有地位的，就是他过去讲有一个商山四号，就是说当时历史上有四个就是说隐士吧，就是说特别有学问，但是就不出来做官。完后来呢，他们靠什么吃呢？说类似这商汁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类似像我们今天的蕨菜， 嗯， 就这么一东西。完后他在蒸肉的时候呢，就是等于是那肉不是肥吗？实际上翻译过来 吸油， 哎，对，就吸油，他就用这个蒸， 嗯， 所以呢，这个东西叫商汁。然后实际上就是蕨菜系列的，然后他蒸了一个生汁肉，后来人们的那个陕西厨师把它带出来以后， 风靡大江南北，是吧？ 对，而且还成为那个国宴的那个还曾经出现过， 嗯， 所以就特别有名。另外呢，还有一个那个包括我们那个陕北的有那个什么，那个洋芋擦擦， 嗯， 就你看 这些，对 对，洋芋擦擦，什么紫肠煎饼， 嗯。嗯， 什么黄馍馍，你看有一阵黄馍馍， 对，因为舌尖一下火了嘛， 对，一下火了。还有那个荞面托托， 嗯， 另外还有一个包括什么那个麻汤饭， 嗯， 什么红枣酒，也是羊肉泡饼， 嗯， 都是什么，包括陕北这一带也很有名，因为陕北过去人总结陕北特征是陕北人特别爱吃羊肉这个特点， 嗯， 所以他就把它进行高阔的概括， 嗯， 其实概括了半天，你仔细一看，大多数都是小吃 啊，对，哎，就是大家现在一提起陕西，包括很多朋友都没事儿，你看在北京的朋友经常，哎，我去周末去西安玩两天，因为现在高铁也方便，加上大家一提起西安就觉得是个美食之都啊，那个所以很多的小吃大家都耳熟能详，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讲解呢，也知道你看陕西不光有大家熟知的啊，这个肉夹馍呀、表面面呀这些个小吃，也有很多大菜，到那儿也可以尝尝仿唐菜哈。好，咱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